我哋翻嚟第二节望向編辑部。头先我哋啱啱讲到财富累积，咁我有个分享个古仔啦，即系我有个 uncle 啊，即系以前我都讲过，有 uncle 系打过二次世界大战，系参加过呢个 D Day 嘅诺曼底登陆，佢参加过。咁佢就打个电话俾我，佢就喺度呻啦，佢就话佢个孙，佢个孙都四十几岁啦，咁佢就好老啦，咁佢个孙就因为佢个孙以前做 car detailing， 即係叫咩洗车嘛，咁呢就隻手呢就感染，就以后都唔可以做呢份工。咁呢佢就话请佢个孙帮佢剪草，就俾返比市价高嘅钱俾佢。咁呢佢就喺度问我咁样系咪个可行嘅方法。咁我好直接咁同佢讲，其实呢唔可行啊！你一系借啲钱佢买份小生意啊，或者帮佢搵下其他工咁样仲好啦。咁我其实想带出一点，就系其实咧，就算西人世界咧，都系好似我哋头先嘅讨论咁样，其实有能力嘅人咧，都系即系好似佢咁，佢阿爷啦，即系依然系会担心自己嗰啲细路哥会过得好唔好嘅，正路人都系会咁嘅。你可以话西人系比较独立啲啦，咁但系即系有能力嘅西人都系会帮翻自己嗰啲细路哥或者系孙嘅，其实。 哦，咁呢个一定嘅，咁呢啲即系自己亲人嚟噶嘛。 但系咧喺香港即系嚟讲咧，即系香港有啲人咧就系最主要就系苹果日报，就系宣扬一种咧就系话外国嗰啲人咧就好快培养个细路嘅独立。咁咧就好少人咧会帮，即系呢个我都睇过有啲文章系咁写，就好少人会帮仔女置业，即系讲呢一啲嘢嘅。咁其实就唔系 陶杰都咁讲啦。 啊，系啊，我就系知道陶杰系咁讲，不过我唔想点佢名啦。咁、 哦、 但系其实佢即系呢啲系一啲大话咯，亦都唔即系点讲咧，系误导紧佢嘅读者咯。就是他建构一种假的鬼佬情怀出来，鬼佬情怀出来假的，不过是。那他就觉得即是人人都应该靠自己的能力，父母的帮助呢就好像不应该接受这样。 之后踩鸠唐人呢二世祖这些东西咯，是啦，咩富二代啦。 即系佢 边就踩埋啦， 佢多数系讲，即系佢成日想建构一样，就系呢个白人嘅世界就系一个天堂嚟嘅， 高级啲、高尚啲， 即系睇英文啦、啊、饮咖啡，咁就会系高级啦，即系仲咁 讲咯。 喂，咁佢啲读者唔应该睇佢啲文噶， 佢写中文啊，喂， 但系好笑啊，即系因为呢样嘢佢写出嚟有人信咧，但系佢就系、是，我觉得佢自己知嘅。但佢就玩鸠佢读者咯，即 或者讲话佢去 market， 佢一个好叻即系佢对 market 嘅嗰啲洞悉能力好高咯，同芒果佬一样咯，即系佢知道佢啲读者啊，佢啲 fans 系想睇啲咩咯。 啊，总之我就觉得即系点讲咧？嗱，呢个不如总结咗佢咧，因为父母帮唔帮呢样嘢，即系我觉得你有能力嘅应该做嘅。咁冇能力嘅话就尽你其他嘅能力可以帮你自己嘅下一代，譬如凑细路啊，即系凑孙啊，嗰啲就应该帮就应该帮咯，我就觉得咁样。咁你嘅仔女都会感激你嘅，我相信。即系你好似香港咁嗰啲伦常惨剧，譬如话呃鸠咗老豆老母间楼啊嗰啲，其实就都有嘅，我相信都会有，即系喺外国都会有嘅。因为外国我都睇过啲新闻，就系讲，即系个仔女呃鸠咗老豆老母个住嗰层楼，跟住踢咗老豆老母去老人院啊嗰啲， 不 过呢啲都有嘅。 不过最紧要首要一样就系教晓个小朋友识得感激别人对你嘅好先咯。即系如果佢都唔识感激人嘅、 哦， 你点佢对几好佢都唔明系乜嘢噶，系咪先？ 咁呢点外国系做得好过香港，我觉得。我觉得啦，我觉得啦，因为点讲咧，即系其实学你话斋去留生香港就系、是、可能 对个姐姐系仲多过对父母噶嘛？有啲家庭会， 会都会见到多啲，同埋有时啲父母咧啲期望咧就好唔合理嘅，见到就，例如咧，有个嗰啲叫做普通话朗诵比赛咁样啦，佢个小朋友咧就大概得好似三岁都未到嘅，就要叫佢哋去参加朗诵比赛。咁佢个小朋友唔系好识讲嘢嘅啫，仲要即系讲嘢讲唔到乜滞嘅。仲要走嚟问话，喂，嗱，我都想俾你参加比赛嘅，不过咧有冇边啲比赛咧？大概咧就十月到比赛，同埋都基本上要攞到奖噶。不过我又唔好意思讲啊，喂，你个仔就识呼吸嘅啫，上到台唔喊已经赢啦，系咪啊？即系不过唔好意思咁同佢讲啦。咁跟住我难啲咯，冇可能有，即系有自己家长对个小朋友做嘅嘢，我觉得系扭曲咗啦。 都系嘅， 呢样嘢就冇办法噶啦。要我哋只可以讲一样嘢，就系我哋帮，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可能讲一啲比较，即系喺社会上比较正面啲嘅言论咯。就唔好，即系点样讲，俾啲正能量个社会咯。就唔好系啊，即系就我哋就呢个都系我哋嘅宗旨嚟嘅，即系人哋 讲真话。 吓，人哋专登做啲谣出嚟，咁我哋梗系踢爆啦！即系呢啲冇得讲啊，因为 系或者 即系有啲误解咗嘅嘢吓， 或者值得表扬啲咪要讲咯。好似嗱，我啱啱喺大家我哋个 group 度，我见到摆咗出嚟，明哥唔知获得边一间大学啊，俾咗一个 岭南啊， 岭南即系 院士 佢嗰啲咁样， 嗯， 咁呢啲咪真系值得表扬咯。 呢啲好嘢， 或者我哋 嘢，又冇可能你话系即系点样讲咧？将人哋夹硬套一个建制嘅帽子，又话人哋即系好似快必咁样话鸠人哋伪善啊，成咁其实就好捻无谓嘅。讲真就，其实人哋做好事，唔通做好事都要一定要攞住黄丝个牌头咩？ 系 唔系噶嘛？即系你个社会系应该系越包容，即系点讲民主嘅。真谛咧就系你要包容到人哋嘅，即系同你唔一样嘅地方咯。即系如果你呢样嘢都做唔到嘅话，就好难噶啦。即系你变咗下下都政治斗争嘅话，个社会就好唔和谐噶啦。 应该话即系大家，即系你民主，大家都系想嘅嘢，大家都系个美好嘅生活、美好嘅社会啫。即系大家好开心嘅社会啫。即系何必要咁样咧？即系例如好似明哥之前单嘢咁样，即系咁样搞佢嘅话。 同埋我哋踢鸠爆嗰啲假嘢啊，即系嗰啲建构一个我真系引述翻阿萧若元讲嗰句，一个侏儒版嘅民族主义。 系。 而家我觉得 香港族 系啊，而家就系咁啊，甚至系嗰啲同埋呢个侏儒版嘅民族主义，好多都系所谓嘅皇室想建构出嚟，之后就觉得可以团结大家力量，即系想推翻共产党。所以成日都唱自爆啊，就系啊，今日 share 咗一篇嘢，自爆其实都几难嘅一篇，我哋可以摆上网嘅，其实即系其实咧， 时代杂志出写咗一篇文章，就讲关于大陆而家有几多钱，有几多外汇储备，咁呢外汇储备又冇得做假嘅，因为一数一对就知噶啦嘛，吓， 系冇错，就系俾我哋想象中大陆系有钱嘅，同埋大陆嘅 cap 水能力咧系高嘅，所以一唱支爆嗰啲人咧，其他阿马生马敬东先生佢嘅 Facebook 就话一唱支爆啲人咧，有啲啊突然之间死咗，有啲啊消失咗，所以一唱支爆啲人自己爆咗先嘅，好多都系 自己爆咗先， 系。 我就觉得即系你支爆呢啲理论，呢啲理论咧，老萧都不断宣扬啊，即系喺佢做节目嘅时候。 嗯。 但系咧，当即系我都有，我都最初都信佢啊。但系咧，到咗佢个仔系即系大量投资大陆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就即刻醒咗，即系我就觉得，屌你老尾都即系佢讲嘅嘢都唔系佢相信， 咪就系咯。 如果佢相信嘅，佢一定会阻止佢仔投资大陆噶。 系 咁啊，你一爆就走唔切噶啦，啲咁啊，即系等于嗰阵时咁样啫嘛。记唔记得咧？佢个仔咧就试过唔知架游艇咧，隔篱嗰只游艇啊，火烛啊， 烧咗系啊， 烧咗，但系好好彩话佢唔知边个船夫定唔知乜嘢啦，大计咧就帮佢及时开走咗，咁佢就好开心。我心谂啊，你见到架你。 嘅游艇都就嚟，即系你嘅屋企自己嘅游艇就嚟烧着，你都好紧张佢走唔走得切啦。你点会唔紧张个仔支爆嘅时候走唔走得切咧？即系个道理 系 啊，系啊， 系啊。 刘生讲啦，啱， 嗯， 冇错，真系。所以老萧啲嘢唔系样样都可以信啦，尤其是佢讲嗰啲即系 经济 啊，国际关系啊嗰啲，即系好老实讲，老萧过咗气噶啦，即系 系。 如果唔系都唔会俾人笑到灯神。 今日最新消息先话咩？Donald Trump 一定打北韩，我记唔记得我 share 嗰条YouTube 俾大家睇。即系我哋都系心入边都笑一笑咁解嘅。Donald Trump 都系讲个港字嘅，点会打？讲真，而家世总之有核武嘅国家系唔会打有核武嘅国家，我就咁觉得咯。 你记唔记得之前我哋都好似讨论过呢样嘢，都有讲过 Donald Trump 个女婿好似喺大陆搞紧嗰啲美国移民嗰啲，佢个女亦都喺嗰边搞紧时装。 东莞有厂。 佢嗰个女婿咧就搞，依家可以讲下移民嘅嘢。咁佢喺 New Jersey 咧 ，Jersey City 嗰度有几个apartment 嘅楼盘， 系 咁买一个单位好似$500,000到，咁就可以 fast track 攞绿卡， 系 所以即系移民， 佢呢个价 系啊系好抵啊，真系好抵，即系你买得 打。 得香港人买得，佢可以申请嗰个 investor visa。咁呢单嘢咧就仲有，我收到消息就仲有，因为我系五月嘅时候睇到嘅，即系今年五月嘅时候睇到呢样嘢。我而家理解就系而家仲有呢啲窿路嘅，咁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啲 project 嘅，即系唔系净系纽约，即系 Jersey City 嗰度有呢啲 project。咁佢其他地方都有呢啲 project 嘅。咁你买一个单位咧就。即刻有绿卡喎， 系咯，你有得住埋喎。你头先 ，sorry， 你讲一次几多钱？ Jersey City 就$500,000 啊，哦， 就好抵嘅其实。 你其实香港人好多人卖咗依家屋自己嗰层楼，其实都有呢个数有余嘅。 系啊，所以我就话，即系你之前我哋嗰几集就系讲移民去边度，我好奇怪，点解你哋冇讲到即系美国系一个 option 咧？即系美国即系点讲咧？你用专业资格去申请就唔系咁容易嘅。但系如果你用投资嘅移民角度咧，美国系 最容易嘅， 做其他地方系最容易喎。而家， 我觉得好吸引， 系咯， 人过去晒佢度咯。 四球唔使，即系港币嚟计。 我认为好抵喎，即系有啲地方要贵啲啦。 不过你要谂一样嘢，你去到之后，即系我当计香港人而论啦，咁就你买，当你套买一间屋出嚟，你呢段时间赚到嗰个钱，可能你如五六球到啦，咁可能有，咁你四球都抌去嗰边买间屋。不过你基本上你唔使谂，唔使惊住个问题先咯。咁到时另一个问题， 慢慢搵嘢做咯， 点样搵嘢做咧？即系做搵唔搵到咧？嗰啲咁。 但系美国嘅即系美国个社会嘅结构咧，即系我听过你之前讲啦。咁但系美国嘅移民嗰一集啦，但系你去美国个社会结构咧，其实香港人容易适应啲嘅。就系你譬如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呢啲，即系纽西兰都算唔系好似，但系澳洲同加拿大咧就系、是、你做体力劳动嘅人咧嘅人工咧系好 Q 高嘅。在香港人的角度来讲呢，就老实说，即是我都是曾经是香港人，我就很明白香港人心态，就是你做这些体力劳动的工作呢，其实个社会是看不起你的。即香港社会来讲。即是香港人呢，如果见到啲做通史渠啊，或者。 就十几万年。 系啊，通宵佢或者做 plumber 嗰啲人赚咁多钱，而你喺银行做经理都冇佢咁多钱咧，其实条气咧就唔系好顺嘅，即系我个理解就系咁啦。咁喺呢个角度嚟睇，美国咧就即系你做私民工咧，嗰、那个人工其实系即系同翻做体力劳动换钱嘅人比较咧，即系会似香港少少。即系你做 你做体力劳动嘅人咧，个人工咧就即系点样讲咧，就唔会特别咁高过做斯文工嘅人咯。同埋， 但系如果变相嚟讲，但如果当即系人在他方啦，你去到美国咁，如果你霎时间你搵唔翻好似以前啲咁嘅工，咁你想搵份体力劳工做下油油啊咁样，或者可能诸如此类啦，都可能未必搵到好 pay 嘅，系嘛？ 要会难少少，因为其实美国好得意嘅，美国即系体力劳动嘅工作咧，好多都系俾啲墨西哥仔做咗。咁墨西哥仔啲人工就自然就低啦。咁结果你做体力劳动嗰啲工作，个人工咪上唔到去咯。 哦， 其实个社会嘅结构就同即系香港会似少少，即系你好似加拿大嗰啲，即系香港人睇就觉得唔捻正常。因为实在做体力劳动赚钱嘅人个人工实在太高，喺澳洲都系咁噶。 澳洲睇更加唔等正常添啊，你觉得？ 系啊，澳洲都系唔正常。即系如果你用香港人嘅眼光去睇， 高到唔捻正常，真系。 即系美国就比较正常啲嘅，即系如果即系用香港人嘅眼光去睇，我认为啦。 嗯。系咪咁谂？ 所以见香港都多，即系好似都越嚟越多嗰啲系讨论移民嘅问题啊，点样噶嘛？即系讨论移民嘅新闻啊，即系讲嗰啲人去之后去到嘅生活系点样啊，点样噶嘛？跟住即系我哋之前有冇讲过无线有嗰个节目咧，嫁到世界边端嗰个节目咧，即系 我有睇过嗰个节目， 即系嫁咗去啲唔同嘅地方，嫁鬼佬、啊， 嫁咗丹麦嗰个好凄凉嘅，佢就嫁咗去丹麦个村。即是比较偏远地方，之后嗰啲白丹麦人呢，即是佢游水的时候呢，就话你亚洲人干唔干净，之后拱佢埋一边，睇佢下边，睇你有冇洗干净，之后先再俾佢落水。咁呢之后呢，咁佢就睇到点解啲正常嘅丹麦白人呢就唔使有呢种待遇，即係可以直接咁着件泳衣走落去呀，咁佢就觉得唔係咁公平呀、啊、之后有人喺街问佢系咪泰国嗰啲做嗰啲小姐嗰啲咁嘅嘢？系啊，做鸡真系好直接， 做鸡 做鸡啊！之后又有人问佢老公，问佢几钱买呢个老婆翻嚟？咁咧同埋好多地方咧，好似有一个嫁咗德国啦。咁咧，其实德国人咧系英文水平好好嘅，但系咧你同佢讲英文咧，佢都系唔够你嚟嘅。 中意讲系啊， 佢一定要你讲德文先得嘅咁样咯。 我试过一次去西班牙旅行咧，都试过遇到一啲歧视嘅癫佬，即系歧视呢啲歧视我哋亚洲人嘅癫佬。佢我行下，突然间，咦？点解突然好似有嘢淋到我嘅？我都睇咩啦？佢喺我背脊度淋啲白油落去。 哦，西班牙 系即系话， 法国人都会啦，法国人。就算法国人都好歧视讲英文嗰啲人，咁即系你读嗰啲嘢唔嗰啲牌子唔或者个地方唔系用法文读到正宗咁样，佢就秒鸠你噶喎，又会。 不过我试过一次法国有个经验咁样嘅，即系一啲即系好鬼偏，即系好鬼偏僻嗰啲小镇嗰啲咁啦，即系人烟稀少嗰啲咁啦。咁我去到一间书店嗰度、嗯、啊，咁嗰个即系法国人咧，就你见佢好热情咁招呼我啲咁喎。跟住佢即系问，哎，你咩需要啊？你有咩需要过嚟？话俾我听啊，随时过嚟帮你手。咁所以，书店又冇其他人咯，点样再问我？咁跟住后屘，即系个朋友同我讲，佢话我谂下，几年都未见过有呢啲咁嘅亚洲人出现过，所以我觉得你好特别，好似好好奇咁走嚟问下你，睇下你系点样嘅咯。 嗯， 即系有啲会咁啦，即系。 哦。 呢啲就算系呢啲算系好正常嘅，即系我讲地方佢有少少即系睇你唔顺眼，一定会有嘅。你如果 睇你唔顺眼，有啲觉得你可能好得意咯， 又话好好奇啦， 好好奇啦。 要移民嘅人咧，呢一样心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要接受咗先。如果你接受唔到呢一种特殊嘅眼光望住你咧，咁就移民就真系唔系好适合。即系你啦，即系因为呢啲就算喺好多移民嘅地方，譬如雪梨啊、墨尔本嗰啲，呢啲嘢都会发生的。 嗯， 即系其实啲人讲真唔系咁友善嘅，即系澳洲人啦、 说你一啲唔友善啊，我可以讲话一啲都唔友善啊。 冇办法，我呢啲就即系我觉得，佢哋嗰个文化就系咁，你好难改变嘅。同埋，当你个人移民人数到咗某一个水平咧，佢哋就会即系将所有佢遇到嘅问题咧，都赖鸠你啲移民。 香港咪咁咯？ 香港都系咁啊，所以我就话你，如果你自己都喺香港都屌鸠人哋蝗虫嘅话咧，你移民咧就好，即系唔啱数。 好辛苦啊！ 会好辛苦，会好辛苦，会好辛苦，即系真系呢、這个真系要考虑嘅嘢。 可唔可以抱住一个你当自己系去一个旅，即系好似嚟呢度旅游咁心态得唔得？ 咁你实扑街啊！ 个感觉会好过啲啊！ 你一定扑街， 即系你唔好当我系，你唔好当我系本土人啊！唉，算啦，当我旅客就算啦，咁、那个感觉会舒服啲。 咁你一定扑街啊！同你讲，你当自己旅客 啊， 旅客咁你系觉得人哋系 serve 你嘅喎、 哦？哦。 即好似 咁 退休公务员咁样，成日去 台湾。你唔讲明啊，唔讲明啊，唔讲明。所以老细， 嗱，我唔知大家试过做过未啦。咁我都试过做 serve 人呢啲 waitress 啊，啲做 waiter 啊啲咁样嘅，即系做呢啲咁嘅快餐店又好，乜都好嘅。咁即系自己都做过，咁我自己就对于呢啲工种嘅人咧，我又唔会咁苛责嘅，咁我又。 就即系有一样嘢咧，就系你去做游客咧，去一个地方咧，人哋系咪都欢迎你嘅？ 嗯， 即系好似我之前去日本咁样，啲日本朋友， 首先都会调查你先啦， 即系都唔会调查你，都 喺度注定喺度嚟旅游噶。其实佢唔识分噶， 梗系分得到啦，因为你邻居咪分得到咯，佢知你 邻居得，邻居得系啦系啦。 同埋就系你好老实讲啦， 你附近买嘢 着 咪唔知。 买嘢都会知啦，同埋就系、是、你会工作噶嘛，喺一个地方， 哦咁啊， 你除非唔使做啦，即系你唔使做嘅人咧就冇影响嘅， 系唔使做冇影响。 但如果你要去打工啊，或者去做生意嘅，打开门做生意，你系一个肤色唔一样，即系同肤色同主流唔一样嘅时候咧、你嘅生活咧都系会困难啲嘅。就算即系喺美国都系咁噶， 啲嘢咧就唔系话你想。融入佢当地嘅社会就融入不到嘅，你要 系我哋当时 受到你先得 嘅。我讲过呢个问题啦，我哋讲过呢个问题，即系嗰啲本土派，甚至我哋啲网友话，唉，啲中国人又唔融入社会，一世踎喺唐人街啊，唔出去见识下呢个世界，屌人哋俾你见识得噶老细，真系搞笑。即系比如澳洲社会咁，你讲嗰啲英文唔似嘅，秒鸠你噶啦！屌，讲真真系。 系啊，其实人类社会就系人以群分噶啦，你埋得边个堆，你埋人哋唔俾你埋堆就俾你埋堆，咁系好正常嘅啫。 同埋佢问，佢同你讲少少嘢，佢就知道你系唔系咩噶咯，系咪呢度出世或者咩？ 一 两 句就噶啦。 系啊，好似我以前请个香港仔佢。个客仔叫佢两个星期后去，即系 next fortnight。咁佢话咩叫 fortnight 啊？我屌，咁我实系仆街啊！咁样咁入之后，之后佢因为佢冇去，所以我咪打电话个客仔佢 complain 啊！咁啊咩事？我之后客仔我同佢讲 next fortnight 嚟啊嘛！咁之后嗰个香港仔佢唔知 fortnight 系咩啊？因为香港系咪比较少用呢个词啊？其实。 两个礼拜后啫嘛，实有用嘅。咁、 哦、 即系我中学嘅时候都有用呢个字。咁、但系你唔识就唔识噶咯。呢、这个世界就 系啊，真系尤其是系啊。即系我哋之后我哋啲客仔唔讲 after 乱讲 after 啦。咁你唔识听就唔识听喎。即系叫你咁个下午嚟咁啊 ，this after 咁。如果你唔识呢个词，咁你就唔识噶咯。即系有，因为有啲澳洲佬佢系唔会用啲。standard English 同你讲嘢噶，其实、 哦、 所以佢就会知道你系咩料啦。咁、所以其实你话你呢、這个一个叫做 visitor 心态咧，得你可以咁，但系如果你 好有社交，除非你唔使嚟做嘢咯。 系啊系，你真系正去消费咪得咯，得噶。 你去退休就冇所谓，即系如果系退休移民咁样就容易啲嘅。但系如果你要做嘢咁样移民咧，就其实辛苦好多。 系， 因为你要适应好多讲嘢嘅方法啊，或者系咯嗰啲谂嘢方法啊，尤其是澳洲就好多嗰啲 土话或者嗰啲英文咧，系同埋即系我讲嘅，梗系知道你讲咩，但系好多人都话澳洲啲英文好古怪，我唔知系唔系啦，即系会讲到我哋啲英文有少少古怪咧咁样。你初听系有少少困难嘅，其实 所以 有困难嘅。 我都听有同事讲话，如果我拣移民咧，我一定拣澳洲啲嘛。跟住我，咁你去过澳洲未噶？我未噶，我睇到真系呕白泡啫。你未去过呢个地方，咁你点？即系除非你，我都系嗰句啦，即除非你够钱系退休嗰只啫。咁如果唔系你可能你要再搵工嘅话，你会遇到好多问题噶，系咪先？ 我认为如果即系香港人，即系一定要考虑就系、是。美国系应该系第一个考虑，即系移民。佢美国一定会好过澳洲、纽西兰。其实美国一定好过加拿大，即系我个睇法就系、 是、适应程度嚟讲系嘅。我觉得香港人系嘅，系。 同埋其实即系如果工作机会嚟讲，我认为美国系其实好过加拿大咯。加拿大搵食其实好难嘅，你睇下有几多人系加拿大回流翻香港咯。 你睇嗰啲， 即系读完大学毕业，咁其实就系即系嗰个揾食嘅难度咧。就算系当地嘅毕业生都难揾食嘅话咧，你一个外来嘅人未喺嗰度住过啊，走过去杀入呢个市场去揾食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就其实系好难咯。 即系可能到 即系 变咗做呢个餐厅嗰啲职员嗰啲。 都会 都会嘅，但系餐厅嘅话，加拿大我谂做餐馆，即系嗰啲侍仔应该唔会好高人工啩，我谂 都系咁谂，即系咧，如果养家都有问题嘛，即系定咁啦，我都有即系讲下我遇到嘅 case 啊，即系好似我有个同事咁，佢本身都系加拿大嗰边啲 A B C 嚟嘅，不过就好似小学到先过去，咁佢都喺。即系大咗肚啦，跟住翻咗过去生完佢都翻过嚟香港继续做嘢啦。跟住我都有问过佢，喂，点解你唔留低喺嗰度做嘢或者点样啊？咁啊，费事啦。佢话其实又即系又唔知做得啲乜。咁佢老公就唔系加拿大人嚟嘅，佢自己就系啦。咁佢话如果到时过到又唔知做乜好啲咁样。咁即系可能好多人成日谂住，去到加拿大一定系住大屋啊，或者系点样啦，一定会有好生活啊啲咁样咯。即系个。因为佢本身之后有加拿大，咁一定有加拿大户籍噶啦，咁佢都选择唔会留喺嗰边，直头翻翻嚟香港继续捱世界，可能都系屈住同个叫做咩老公嘅父母一起住，都要继续留翻香港做，就系一定有佢个原因。不过我就详细冇问啦，咁佢点 住大屋冇嘢做，好辛苦噶，其实讲真系咯， 因为佢父母就即系嗰个女同事嚟嘅，咁佢就话。父母住得比较偏僻啲，就同埋都系近退休年纪啦，就费事搞住佢。可能佢会谂，喂，咁我住喺啲咁偏僻嘅地区，咁我仲做得啲乜嘢咧？嗰啲咁啊。 同埋点讲咧？住大屋啊，其实有时候都好烦咧，铲草啊、斩树啊嗰啲都唔系咁。我而家就好受呢个问题困扰紧啊！讲真成。尤其是我哋夏天咧，个个星期都剪铲草好鬼烦啊！ 不过咁嗰句啦，anywhere but Hong Kong 啦，咁啊就觉得喂，起码你有得铲下草先啦。我哋呢度草都唔俾你踩啊！ 你要揾一个地方咧，就容易啲适应嘅。其实澳楼就好难适应嘅。 系 点解咁讲咧？就即系譬如你去纽西兰，就算你住最大城市，住喺市中心，所有嘢都唔会好似香港咁方便。一定唔惯嘅，你话你做嘢，即系当然亦都会受到某程度嘅歧视啦，即系好正常喎。咁你几样嘢加埋嘅时候咧，你个人咧系好难开心啊！即系你变咗就系你去外国寻找一个开心啲嘅地方生活，但系结果咧你个人咧就唔开心。但系你亦都通常咧，有时个问题咧就系你好难翻香，即系喺一个移民咗一两年之后就走翻香港，即系未攞到籍之前就走翻香港，因为你好难去同面对你自己朋友承认自己系唔开心，即系你去追求呢个开心啲嘅生活，结果咧其实就一啲好处都冇，跟住两年之后可能仲屈咗个病翻香港，咁其实就唔值得搏嘅，我认为。咁你所以你讲 嗰阵时睇 知唔知叫刘南光？后来翻咗嚟香港，喺之后之前有试过喺 D100度开麦嗰个演做演， 嗰个肥佬系嘛？ 系肥肥黑黑地嗰个做啲 入过医院噶嘛？记得佢 好似系咁，佢嗰阵时都系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即系觉得香港好动荡不安嘅时候，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咁佢话试过喺加拿大之后间打工啊，佢话试过有一日咧系冇嘢做，跟住就由天光望到日落，望到夜晚嗰啲咁样咯。咁佢就会觉得。即系仲喺度有咩意思呢？咁虽然俾我嚟到一个咁嘅地方度，咁可唔可以选择咗？ 其实咧，好多人都系点讲咧？好多人移民都系报喜不报忧嘅啫。我谂即系去打下卡啊，去啲好 系隐恶扬 善，去啲好系咯，去啲好靓地方啊。咁咁多多都系我去好靓地方，其实我有嘢做噶吓。即系其实我系要去搵啲鸭嘴兽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我有嘢做嘅。其实。咁点讲呢，即係好多人就係打下卡啊之后就觉得嘩好靓啊外国，咁但係再睇真啲呢，我识好多嘅新移民呢，其实都係靠住啲积蓄，甚至係靠国内嘅父母呢仲係供养緊佢哋嘅，虽然佢係攞咗证。 嘩呢啲好明显係一个叫做移民嘅血泪史啊，即係人即係 Facebook 以外就另一个世界啊。 是他们父母血泪史啫，是他们父母血泪史。 咁其实是要想清楚的，即是很多人我认为香港即是宣扬这种 Anywhere but Hong Kong 其实就很危险，同埋就是你我们即是不是批评我们之前那些节目啦，咁但如果是要移民的话，你真的要想得很清楚才好考虑，即是到你 compare 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你个心咧一定要有个准备，就系、是、你去到嗰度咧，你系一定要攞到个籍先走，就算要走嘅话都。 咁呢个当然啦，系咯。 即系同埋咧，就系、是、要预一样嘢，就系、是、通常移民咧系会涉水嘅。你如果回流一，即系你讲真，你如果喺叫你喺香港，香港搬去九龙，你搬两三次咁，你个人都穷啦。因为搬一次屋咧就要使好多钱。 使好多钱嘅系啊。 系咁，你仲要搬国家喎？而家个问题就系、是。系咪先？所以有时就要真系要度清楚自己究竟系咪真系觉得 100% 系需要移民呢一样嘢好紧要。 即系点讲？困难想多少少咯，真系困难想多少少。其实咁我都从美国翻去英国，即系英国有移民嚟澳洲咧，其实即系都系英语世界啊。但系都要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啦，同埋好多嘢，搬嚟搬去写张卡啱，从一个国家搬到第二个国家咧，都系少咗好多嘢。同埋，英国系澳洲嘅老豆啦，即系你有啲人可以咁谂啊。但系其实都系好多嘢系唔同嘅，即系虽然系成套文化基本上系叫传承咗英国佬啊、澳洲佬，但系好多嘢都系其实。澳洲人咧系比较，而家呢个 moment 系比较睇唔起英国人，一个佢系穷嘅，所以其实佢都会，虽然都系真系同文同种吓，都会有歧视咯，都会有歧视咯。 咁澳洲又好难嘅，因为澳洲咧就连东岸咧都会歧视西岸嗰啲人嘅，咁系即系西岸又会歧视东岸的人，所以好纠烦嘅。即系澳洲系一个即系非常充满歧视嘅国家。就算是不同州份，东岸的不同州份都互相歧视，好麻烦。即是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呢，你一般人呢是很难开心咯。即是除非你 即是很 local 的人啦。 是啦，同埋你不需要搵食啊。当你需要搵食的时候呢， 咁啊是啊。 是差好远的。 是。即是讲返一个例子啊。之前呢香港有个香港01的报道过一个。一对夫妻咧，好似一个做 engineer 嘅，跟住就女嗰个就好似做测量咁上下嘅。咁佢哋就话，为咗个小朋友，跟住话，即系去台湾，即系搬去台湾嗰啲咁样啦。咁两个放弃咗自己嘅工作，即系个专业啦。跟住走咗佢。嗱，佢哋个 plan 系 OK 嘅，其实系。跟住佢哋就话谂住，过去嗰边开间餐厅咪得咯，点点点嗰啲咁样啦。咁点知过咗去？咁点知咧？佢哋去到先发觉，原来咧。 开餐厅咧系非常之辛苦嘅。佢哋谂住想多啲时间陪个细路仔咧，就变咗反而仲更加 更加冇时间。 系啊，咁 开餐馆梗系辛苦啦，佢又冇常识。开 餐馆都困身嘅。 佢男嗰个试过 去，困身就系做个餐馆啲人就识讲呢两个字啊。台样你应该打个餐馆工，如果讲 我梗系打三年啦，我以前读书 好困身噶， 好困身噶， 系咁佢哋。咁佢哋初来 plan 系即系谂住会去到多啲时间陪细路仔，变到咪唔得咯？咁同埋佢已经间餐厅开四个钟嘅啫，已经系 吓， 每日开四个钟， 但系要准备， 你开四个钟，但系你要起码用八个钟嚟准备嗰四个钟个餐 厅，系备，系备货啊， 系啊，跟住佢哋即系佢哋 plan 得唔好咧，即系谂住一定 sure win 或者可能定。做到啦啲咁样，我开四个钟都得啩。 通常蚀到入肉，如果冇经验， 暂时佢就未话佢自己蚀，但系有个问题，原来就你未有台湾身份证咧，原来你系唔可以点样去订某啲货嘅，咁你就要自己去过去用现水去买啦。咁你咪变咗麻烦咯，咁你咪嘥咗时间冇得订，冇得点样去签账咁样，你要下要自己再买，咁咪又嘥啲时间咯。咁所以就变咗依家又你可能话谂住，喂唔系，我谂住请人做师傅，跟住咪 哦仲大镬， 我点知请人未请到，哎呀咁啊大镬啦！ 冇啊，餐厅好难噶，餐厅你一请师傅咧，你变咗唔系自己打自己工咧，多一个人咧，你个餐厅就要养多一份粮咧，就好难。 系啊， 嗰个难度咧就提升咗十倍。 是啊， 基本上你每请一个人就提升十倍啊， 冇 错。你最少自己炒餐啊，最少啊，即系你如果个师傅扭计或者佢病咗，你一定要自己顶嘅嗰啲，唔通你一日唔开啊？ 唔，佢 餐馆真系好难， 佢就顶到，跟住但系佢意思就系真系好辛苦咯，变咗即系可能诶翻到屋企连唞啖气，真同个细路仔玩都唔得啦啲咁。 做餐馆真系好辛苦噶， 咁啊 钱系搵到， 系辛苦过做地盘噶。 是啊，备货啊，你做计啊，即系总之做餐馆嘅话，其实好多留学生都做过，你就系做侍仔都辛苦，你谂下做老细嗰啲，有啲老细自己炒嘅，其实好多老细都自己炒嘅，真系好多老细自己炒嘅。 同埋你惊，你惊批货要抌啊嘛，即系你食唔晒，你惊要抌啊嘛，你最惊呢样嘢。 哦，嗰啲又唔会，有封房唔怕嘅。嗯， 但系咧， 有啲准备。 如果唔系，你有一样嘢就力不到不为财。做餐馆系一定系咁嘅，因为如果你就算斩烧鹅都系，你一只鹅或者可能，如果你俾个师傅斩，佢可能斩四碟饭，跟住有啲客咧就开心，有啲客就唔开心。但如果你自己斩咧，就可以斩到五六碟饭出嚟，咁所有客都会食得开心。 系啦， 即系其实系有一个系做飲食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嘅，唔系一个外行人可以即系咁容易了解到咯。因为你譬如斩烧腊嗰啲，你都有好嘅部位同埋唔好嘅部位噶嘛，即系只鸡或者嚿叉烧咁样，你要识得点样分配，咁啲客先至会大致上系开心嘅。 你有时你斩开你熟客嘅，你就醒多两件，咁咪打好啲关系。如果你请师傅，佢唔 Q 嚟你， 佢理够你咩？ 买多两片红肠喺度咁样嘛。 同埋做即系唔系得罪讲句啦，你做餐馆嗰啲人，屌你老尾，即系你一请人翻嚟咧，就人多口杂。第二就系好容易咧，就系是非咧，仲有成个地方咧落场嘅时候咧就聚到嘅。 哦。 啊，系啊，屌社长，你系咪做过餐馆？你又知啊，真系喎。 我系知道，但我冇做过餐馆。咁但系 就打猫， 好鸠烦。 有样嘢打猫，即系攞咗公司啲去食。 食 嗰个鸡咯， 食公司啲海鲜。 哇，你个餐 系。 我同你讲啦，阿边个阿许留山，即系我咪同你讲话，都系对哇家哇界嘅地方比较熟嘅，因为。有亲戚喺嗰度啦，咁佢就系做餐馆，你嗰啲餐馆佬啊，真系好闷噶，一系赌钱，一系叫鸡。 哦， 即系因为你谂下嗰啲咁嘅农村地方，系啊，如果冇呢唔好呢两味嘢咧，你喺嗰啲农村地方系真系会赚钱多过雪梨同埋尔本好多噶。 哦， 但系好就系外河嗰啲地方闷啊嘛，咁咪咩咯，一系赌钱，一系叫鸡咯。 咪睇下你每个人嘅兴趣喺边啦，可能真系中意睇书啊，或者有啲咩。 哇！你系个斯文人啊！去刘生，你系未做过餐馆咁样？ 我做过，我做过，我梗系做过啦，系咯。 炒餐喎、啊， 炒捞散啊！我哋呢叫做。 哦， 咪捞诶捞散，即系可能突然间今晚边间酒店要做啲 wedding 嘅，咁即系有啲 banquet 要多啲人， 系啦，多啲人咁啊叫你咯，咁啊咁你咪去做咯，啲咁咪 同埋做餐馆嗰个叫咩啊？执马就好紧要啊，有时嗰啲手势即系快啊，即系识睇单嗰啲啊，好紧要。所以如果外行人做，我真系唔敢想象佢唔蚀真系算系。 系 好幸运嘅，其实 嗰对夫妇就讲话佢自己即系个老公就做曾即系去过啲茶餐厅度偷师嘅，咁就即系学过下嘅，咁所以先至去开。 哦，咁都好啲。 系啦，我就觉得你冇 plan 清楚你自己真系开一间餐厅嘅话，你嗰个承受能力系点样咧？同埋你系应唔应付得到咧？或者可能啲细节你知唔知咧？你就走去开，你开咗都变咗系同你个原意系违反咗咯。 系、因为佢个 aim 系做一个 lifestyle business 啊，即系佢系多啲时间俾自己啊嘛。咁但系佢结果就你睇到佢就系 搵错， 仲惨过以前。 系因为你如果要请人嘅话，就冇可能系 lifestyle business 嘅，因为你控制唔你控制个成本好难啊嘛。一请人就你系自己做翻先系容易控制啊。 哦、 即系如果你拉个 lifestyle business， 你讲 你自己开个公司就知，你自己开公司就知，一定要系自己落埋场你先至。先至得噶嘛， 容易控制，容易控制啊！即系你如果唔喺度咧，力不到不为财，呢样嘢系做所有生意都啱嘅， 系嘛？ 冇错，冇错呢句啱。 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啊， 好啦， 好啊， 好啦， 多两节咯，今日两节咯， 两节啦， 咁系咯， 礼拜再讲， 礼拜再讲， 即系长啊，好啦，好，咁， 好， 各位，拜 拜。 拜 拜。